AKB カーニバ ー。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 哇，突然间好耐冇做节目，真口窒喎。 系，冇错啊，系啊，因为其实本嚟咧就应该上个礼拜就谂住我哋都开翻集节目嘅，咁但系。好衰唔衰撞正打風，雖然打唔成，咁但係我哋都費事啦，咁可能驚撞正啲咩衰嘢，咁 因為我哋錄音嗰度都幾麻煩， 係啊，要過海噶，所以就索性就停遲一個禮拜先啦。咁啊，另外亦都有啲幾麻煩嘅問題啦，因為停咗今個禮拜，因為做完今集之後咧，可能要等下個月先至再有機會啦，因為月尾就我唔喺香港。咁下個月頭就下個月中輕又唔係香港， 係啊， 咁可能隨時要去到聖誕前啦，咁啊即係有啲禮計啦，呢個就係、是 哦、到時先再諗啦。 係啦係啦， 我哋總有時間攝入去嘅，不過睇下點情況先啦。因為我記得我十月頭係有嘢做嘅，所以應該有機會錄到。 OK， 好啦，咁啊嗱，我哋先講下今集啲咩內容先啦。咁另外講下之前咧，我哋今日有我啦、阿琪啦、阿 Amy 啦，仲有一個。 哎，大家好啊，好耐冇见啊 ，Tommy 啊， 好耐冇见啊 ，Tommy 就之前好似系上次嚟嗰阵时，好似系讲总选嗰单嘢系咪啊？冇记错 啊，系啊， 系咯，咁啊嗱，咁今日就先讲咗呢单嘢先啦，咁啊都几一个几令人叫做 hurt 嘅一单新闻， 我谂系呢几个礼拜焦点嚟嘅， 系啦，咁啊 焦点 就阿蓝波女帝都知道讲边个啦，阿细安呢，咁啊细安呢，咁啊就毕咗业啦。咁啊NNB 一路以嚟嘅台柱咁啊走鬼咗，咁啊而家就 NNB 就佢之前係佢分咗係咪分咗三日啊，佢嗰个畢業嗰个叫做个活动。 个活动係 啦， 即係好似我记得係演唱会跟住就 特别公演 再加佢鍾意公演。 係啦係啦。咁啊三日定四日啊， 三日。 三 day， 咁啊三 day 入边啦，咁啊演唱会入边一期生毕咗业嘅 member， 除咗有工作在身嘅副本外赛之外啦，咁啊全到齐嘅，咁啊场面都几感人嘅，咁讲真嗰句又真系。 正常嚟讲都感人嘅，你话晒晒咧都算系一期生咁。最 top 嗰、那個，咁你風光即係叫佢搞個卒業 con， 其實都風光大狀都叫做 風光大狀，唔 係咁啊，都係咁啊， 好難講。 idol 生涯都係風光大狀， 係嘅，風光咯，個 精彩嘅佢係 精彩嘅， 咁啊都係啦，迷路基啊，同埋嗰啲白花啊，仲有其他嗰啲嗰啲其他 member 嗰啲啦，嗰啲我啲先我上 身，我上身位嗰啲 系啦系啦，噏到咗上边，但系有啲咩话噏唔起个名， 系唔系咁正常嘅？我哋又唔系推蓝波， 系啊， 我哋即系。识就识阿沙咧， 系， 梗系迷路机， 好多都识嘅，咁但系问题就唔算话熟咯， 好熟咯， 系啦系啦。 如果呢 part 就唔系好熟， 系啦，咁但系都系一班打江山嘅老臣子嚟嘅，都系一班。 即系我有啲估唔到嘅，就系有啲可能我哋三个都未必识嘅一期生咧，好早走咗嗰啲咧，都有啲估唔到会翻嚟嘅。即系例如有啲甚至乎转咗队啦，即系例如讲紧阿泰妍李的赛，佢毕业之后去咗第二队嘅，即系去咗第二队 idol， 即系我谂住。可能會唔會因為有另外一啲影響，令到佢即係嗰邊佢有啲成日都翻唔到嚟，估唔到真係翻嚟，我都有啲意外嘅，即係都 呢啲係 即係證明咗三本賽，即係證明咗你一啲好耐都未翻，即係好耐都畢咗業嘅人都翻咗嚟，其實證明咗三本賽喺 NBA 嘅地位係。 咁咪咁多 不嬲都系超然噶啦，超然弱绝噶啦，基本上你冇边个可以暂时可以代替到佢。依家就算八届，我都觉得暂时唔得。 唔系咁，其实都要睇下嗰个究竟吉本肯唔肯俾佢过嚟，同埋搵唔搵佢过嚟嘅啫。我觉得呢啲就呢啲嘢，呢啲商业嘢嗰啲 都唔系噶，都唔系噶。我估阿晒咧出嘅声，阿吉本一定会点头嘅。 系啦，咁啊系，咁啊日赛啫，今时今日咁嘅江湖地位系咪先？咁啊咁啊，三日咁啊，第一日个演 con 啦，咁第二日嘅特别公演啦，咁啊就嚟啊，之前嚟唔到副本内赛啦，亦都就嚟献花啦，系啦，咁啊，跟住最后就系卒业公演啦，其实我会觉得留唔到去年尾系争紧啲嘅，我觉得就。 年尾啲咩？ 年尾啲大型嘅， 即系大型，即系红白啊，或者嗰啲 红白啊，音乐祭啊，嗰啲之 唱片大赏啊，嗰啲啦， 系啦。 咁留唔到都冇办法嘅，佢可能要逐个 人各有志啊嘛。 人各有志，的确系。 我觉得应该系，唔系其实如果要倾一定倾到嘅，不过可能阿兰波方面就费事唔想搞咁多嘢，咁啊索性早啲放佢走过啦。 系啦， 因为嗱，好老实讲嗰句啦，我一路都系嗰句阿彩姐系心灰意冷啊，所以先走嘅啫。咁边个搞到心灰意冷，我就唔睇啦 吓。系人都知啊，嗰个人。 咁啊，而家仲系彩姐毕业公演入边，亦都讲咗啦。咁啊 ，Team M 嘅 Team N 嘅队长， 唔 系 N 队长定系总队长啊？ 系总队长先。 总队长。咁啊，就系阿原本系兰波范嘅小岛巴黎。 小岛巴黎。 系啦，咁 五期新 合理合理 合理。 蘭波飯唔熟，所以蘭波唔熟，所以我就唔太過評論啦。 佢係好愛蘭波嘅。第一，佢成日都會啊，即係佢未做 NMB 嘅成員之外，之前咧佢都係不停咁出去蘭波嗰啲握手會啊成嘅。咁其實我覺得佢個人係即係對蘭波係有愛嘅。 而家真係咁。 同埋我覺得係時候需要推啲一啲比較即係呢啲五期新或者將來嘅六期新啊。咁其實依家你睇得出咧，依家佢個嗰啲層開始啲二期啊、三期啲開始都嚟嘅，都離開嘅啦。一期我估直除咗白間之外，應該其他都走曬啦。 吉珠咯， 依家係吉珠同阿白間咯。 仲有冇啊？ 冇咯， 冇啦，得佢兩個啊， 得佢兩個。 阿吉珠就 吉珠其實我估都維持，都應該將會好快走嘅。 因為佢有 YouTuber 嗰度， 佢 YouTuber 揾到自己嘅方向係 都 係暫覺得 OK 嘅。 我覺得佢暫時維持現狀先，我覺得佢 都可以維持嘅，但係問題佢唔會啦，佢唔會好耐咯。 出年 我預計都會。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出年应该有机会。 系啦，咁大家如果系想， 唔系到时再睇下咯。因为佢就唔会留好耐噶啦。 想见阿吉珠就快啦，咁啊阿白间就 白间就应该会继续 keep 住。 白间 keep 住 就，因为佢仲细啊嘛，依家先十八定 二十咯， 二十咯， 成人礼咯，我今日睇过成人礼咯，今日已经睇咗， 系 咁。阿白间其实我会觉得佢有个排位其实有少少唔系好靓咯，因为佢。感覺上其實佢走個路線，其實我覺得有啲似阿迷路嘅，咁但係佢俾人個牌面就冇迷路咁靚咯，因為阿迷路嗰啲係真係釣到啲死忠犯翻嚟噶嘛，但阿白間釣唔到啲死忠犯翻嚟啊嘛，釣嚟釣都係一班 DD 嘅啫嘛，啊聽啲講句， 的確係 嘅，係啊，所以阿白間我就講係爭緊少少啦。如果阿白間要接阿彩姐位嘅話，雖然你睇過乜嘢嘅話，其實佢而家升得都係上升空間嘅，咁但係佢若果要接阿沙欣呢个棒嘅话，暂时会有啲困难咯。 系系，唔系要睇下将来咯。依家其实我觉得将来就睇五期新，依家系睇应该系山管彩拍，山管彩加， 山管彩加， 同埋唐 山 西 零， 系呢两个睇下佢够接，同埋我另外希望受手窄啲咯， 争啲啊。 啊！依家暂时睇唔到，营运有意向去推佢。 咁、某君嘅梅沙恋王咧？ 啊，呢个系 啊，梅沙恋王呢个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但系个样仲系好硬，咁应该都要睇。 硬个就得噶啦，硬个可以。 唔系就要就唔系再睇营运点样继续推咯。其实依家吉管系要推依啲新嘅 member。 记得大家记得彩姐毕业 single， 佢嗰首 solo 毕业歌叫咩名？中文名 唔记得。 即系佢嗰首歌，其实即系叫大家去忘记佢啊！个歌 啊，忘记他， 忘记他嘅意思，其实即系同大家讲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话其实烂波唔系净系得佢嘅，仲有好多新嘅咩嘛？头先讲五期新嗰啲，其实大家都要即系都知道一样嘢，就系时候要推呢啲成员，即系 NMB 系需要传承咯。啲人， 但系你嗱，咪即系嗱，虽然你咁讲系咁讲，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一个人督咗喺你前面嘅话，咁你问题你后面嗰啲人要点样可以系企喺个人膊头睇风景啊？定系拉个巨人，定系你爬个巨人嘅膝头哥先？咁呢个你要呢、這个你要谂嘅，呢样睇佢哋做法啦。 你要睇佢哋个，睇佢自己努唔努力啦。 系啦，呢样睇佢哋做法啦。啲人 压力系有嘅， 唔系努唔努力嘅问题啊。系啊，有阵时有啲嘢你。冇呢个世系冇呢个世噶，呢啲嘢你有阵时讲唔过噶呢啲。 咁你睇佢自己啦，呢啲 系啦。嗱，咁NMB 嗰度讲到咁上下啦，系嘛？ 唔系讲翻少少先。系佢最后嗰只 single 中文译名，即使是我也会哭泣的啊！ 啊，我讲紧系佢 个人 solo 嗰 个 solo 嗰只。 系咯。其实我觉得阿彩姐佢叫佢忘记，啲人忘记系忘记佢做 idol 嗰方面嘅嘢，因为佢依家个方向应该系属于叫 solo 歌手，要创作歌手。咁其实如果仲系 idol 身份代咗去佢身上咧，其实对佢嘅发展系有影响嘅。所以佢个另外一个意思咧，我可能就希望你哋放低佢个 idol 嘅身份，去接受佢依家之后个路。 系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阿彩姐嗰首歌其实都系有寓意嘅。 我哋某君成日都话啦，阿彩姐根本唔适合做 idol 噶嘛，系咪先？ 系啊， 系啊， 唔系佢做 idol 我有管饭，即系佢职责都好，即系尽忠职 守 咯。 但系佢嘅 style 唔系做，但系 佢开出佢做开头得的确唔系，咁你后屘无奈地佢嗰队 band 散咗先咩啫嘛？因为我见啱啱我最近我有个 friend 无啦啦炒翻佢以前 band 嗰只碟出嚟， 哇！竟然有买到啊！ 竟然有，梗系有啦。因为佢自己可能都买完都唔记得咗有呢件事，佢又系真系咸丰嗰时见到嗰只碟先记得， 唔知边个系揸满彩嗰阵 时，系嗰阵时真系都我唔知嘅 乜水嘢。 咁下一拍咯， 系咯，不过都系嗰句啦， 祝佢 运啦，毕业生系啊， 祝佢 快乐啦， 事业有好嘅发展啦。 不过成日都系觉得阿彩姐如果唔系 NMB 嘅话，可能嘅资源可能会多好多。 我唔紧要，佢而家嚟紧可能都会签 show title 都唔出奇。 是但啦，到时先算啦，嗰度先。咁就 祝佢毕业快乐啦，祝佢事业上有好嘅发展啦。 系啦，咁啊，跟住讲另外单啦。咁啊嗱，咁啊有人走啊，梗系有人翻嚟啦。 恭喜！ 咁啊嗱，呢位 member 咧就系阿 SKE 嘅后藤乐乐啦。啊，终于都对于我嚟讲 ，SKE 都算系有翻啲好消息啦。 好啊，好啊，好。 系啦，咁啊。阿乐乐咁系咪？好似系咪旧年定系今年年头？ 今年啊， 今年年头 年头嘅 年头就系宣布话会暂停SKE 嘅活动嘅。咁啊就要专心学业。咁啊喺上个礼拜啦，咁亦都正式喺公演翻嚟啦，都宣布大学士合格啦。咁啊其实以乐乐，其实乐乐估唔到佢，我有啲估唔到，其实佢话一考毕业试，考大学士竟然会。停工一排，我估 我唔系咁。其实我某程度上，我就觉得佢即系我其实可能之前喺节目都有讲过嘅。佢嗰次选择暂停工作去专心学业，其中有另外一个深层意思嘅。就系佢希望话俾人营运听，其实其实佢唔系一个点讲即系佢有能力做 center 嘅人嚟嘅，即系佢有暗喻嘅，因为佢离开嗰即系虽然个表面个词系写话佢专心学业，其实暗地里因为营运，因为佢睇得出咧营运咧已经开始唔当佢接从引珠女攞呢个位置嘅人，佢咁就希望啲营即系佢阴谋论啲就讲佢可能有啲希望。暂停呢个工作就去话俾人听，即系暗示话俾人听，其实我都有能力去接话重整朱丽国话，即系佢有咁斗心嘅。不过我今次我喺咗佢公演出翻嚟嗰张相咧，哇肥咗好多， 系啊， 可能咪输小运动啊， 的确第一啦，第二可能真系可能压力大。 啊！呢、這個都唔出奇， 都係嘅，因為壓力大咧，個身即係可能有水腫啊。 佢嗰啲唔似係肥，嗰啲係似水腫啊！嗰只係似， 我都覺得似係， 係啊， 泡即係嗰啲肌啲睇落好泡啊，係啊，泡泡地咁樣，所以我覺得係水腫似。 見到佢塊面咯， 腫咗， 腫咗啲， 兩邊酒窩都腫 曬。咁 睇下點咯， 係啦，唔係咁啊！樂樂其實就真係叻女嚟嘅咁。真係佢翻到嚟，希望可以俾翻啲 SK 啲正面嘅衝擊啦，唔好成日都。系嗰，唔好成日都系嚟嚟去去都系嗰，都系嗰几尾啦。因为有阵时虽然唔系话SKE 唔好，咁但系有阵时太单调啦，好闷啊！有阵时觉得 系啦，第二，我觉得某人咧霸住个位咧霸得太耐咧，对成个团都唔好嘅。即系我觉得营运咧系应该要正视呢样嘢，即系佢间唔中做一次两次 center 系 OK 嘅，但系你都要推啲新 man 把落去顶佢位。如果万一佢慢慢佢累低咗，咁成队嘢要搵人撑嘅话，冇人撑噶。 唔系搵咗第二个撑，跟住又话嗰队嘢，又话对唔 住个 center， 又话又呢个 center 唔喺度，跟住又话因为嗰个又话呢个顶嗰个顶嗰个又系呢样嗰样，又系麻鬼烦。 我谂系即系要揾长远都系揾啲后备方案，即系唔系就系一个人做晒噶嘛。 咁系咯，其实无论同你，其实都系个都系一个问题。 即系多啲推啲新嘅， 系啊，应该系要多系推啲新嘅成 员出嚟。 依 家好多嘢。 其实 NMB 依家个潮流方向系正确嘅，因为依家你佢哋都睇得出啊，晒咧就。即系走咗啦，一定要推啦。不过我觉得系有少少 NMB 系稳定，但系迟咗出手。 系啦， 如果佢再早啲出手，即系八间推完八间，再推一扎 member 落去咧，就会好啲， 更加好。 但系会唔会系资源方面，佢会唔会有啲问水咧？会唔会？ 唔会嘅，我觉得吉管如果你有心做嘅话，其实佢早啲早两三单出啲失，再推一扎 member 上去系。O K 嘅，但系我觉得系我个人觉得系迟出手， 唔系咁咁或者你咁睇啦，但系吉本咁样睇错人咯，喂，推嗰几个唔系一个弹，唔系一个震撼弹，一个就另外一个核弹，咁你有乜办法先得噶？ 咁啊， 推嚟推到 几个核弹咯，几个 你全部都系最麻烦嗰单，就全部都系喺晒吉本嗰度， 唔系不嬲系听闻吉本管人方面系有啲问题， 系有啲 问题，因为其实都好多暗地。有很多核弹嘅，其实某程度上，其实都不止爆过一剂噶啦。其实你睇得出咧，爆过好几剂噶啦。 某军爆三次添啦， 某军爆三次，我嗰个唔好谂啦，唔理佢啦，我都唔想理佢。 系啦系啦， 其实我就系担心紧呢样嘢，即系 NMB 仲有几多核弹喺度？ 拆弹专家啊！ 因为佢听闻啊，吉管啲人系即系对 member 嘅。个管理是很差的，成日都会暗地，即系唔知道原来他收香埋收咁多嘢，所以其实文春如果要做嘅，我估 NMB 应该都唔少料嘅喺文春度。 咁我谂即系我谂都要睇就系、是。即系而家咁睇，都系睇翻营运佢，即系个管理上面有问题，同埋成员自己啊， 同埋啲饭都唔知啦。佢有时喺 Twitter 都掉咗啲一扎相出嚟嘅，都即系证明佢其实都某程度上真系好点讲啊！即系佢哋啲太多料啊。 唔系乜？唔系某军爆结婚之前，好似都俾人话过，话有十字都话今日 NMB 班友话即系因为喺大阪啊嘛，啲记者唔到啊嘛，所以咪放肆咯。 哦、 都听过啲咁嘅传言啦。 我谂都系睇成头先，除咗 自觉啦， 自爱咯，健身自爱呢样嘢，真系我哋讲咁多都冇用。 翻 SK 啊，乐翻到嚟啦，咁但系问题都应该系新单无缘噶啦，咁照计咁系都因为都系 做晒 啦，所以就可能要等下一单。 下 一单嘅话，我希望真系个 center 换下人啦。我真系讲真嗰句，唉，我狐狸几时可以做 center？ 我想问我只想，唉，狐狸啊， 我觉得古田奈和比较杂啲嘅，而家做佢做 center， 而家都廿岁啦，再唔再 俾多次小田优来啊？俾一次小田优来， 小田优来咪做过？ 喂，小田优来做过两次啦， 俾多次啊！ 我唔系，我觉得小田优来系有潜质，但系问题可能都要再推下啲新 member， 睇下会唔会再有啲新嘅突破。 阿乐乐啦，可以试下。 乐乐就 乐乐小 可以， 小田咯，乐乐小田两个咯， 好啊，好啊。大家會，但都要睇下落落佢嗰個，即係應該呢幾個月點樣 pick up 翻啦，即係。 其實我想睇鳥狐同盟，我想睇。鳥狐臭，但係鳥狐咪臭，我冇諗過第二樣 啦。我哋睇下下年啦。 係吹嘅啫，呢啲算罷啦。 到時再諗， 要睇我決定嘅。 睇死肥湯點都唔制啦，我一定同你講。 係算啦，呢啲嘢再睇營運點樣搞啦。 係啦，係啦。好啦，咁啊，跟住就讲呢一单啦。咁啊，HKT 嘅，咁啊，HKT 啦，咁嗱，如果大家有上一季咁有睇 HKT 嘅综艺节目 HKT Bingo 啦，咁都已经知噶啦。由节目第一集开始，其实佢哋嘅目标都系参加嗰个叫做搞笑大赛嘅，对 W 系啊， 对 W。咁嗰、那个对 W 啦，咁系喺十二集。割咗之后，咁亦都揀咗四组 member， 咁去参加呢个比赛嘅。四组 member 啦，咁有阿马督噶、蔡仔同埋阿芝娜呢三个俾人 combi 啦。有阿小田彩家一人组，埋你爱同埋阿 把口上 你自己把你自己二人组，同埋仲有一个系咪？首先要仲有一个系阿屈田京家。 富吉同埋系咪音音啊？其实讲音啊， 好似系 佢哋三个人三个嘅，系啊，因为我对呢一类日本嗰只搞笑节目咧，其实一直其实兴趣都唔大嘅。嗱，听啲讲句，唔系因为即系咁讲啦，我系睇詹基利、周星驰。啊，同埋啊，嗰啲咩精装追女仔啊，五福星我睇嗰扎大噶， 杜汶泽嗰啲 嘅，我知 杜汶泽，杜汶泽都未出道啊！我睇嗰我诶难听啲嗰句，我系睇呢扎世界级少将大嘅，所以你其实你我睇其实有阵时日本啊、韩国啊，或者系一啲而家一啲美国嗰啲所谓笑片咧，其实我真系唔好笑得出嘅啫， 即系嗰啲你觉得唔系真系 唔系，即系佢唔系佢嗰个嗰范咯，即系因为佢哋嗰啲叫漫才啊嘛，漫才表演不嬲都系上升咁样，好似上升咁嘅两个喺度搞你一年 我 答 跟住我吐槽你嗰啲嘅系啦系啦系啊，但系。嗰扎無厘頭或者係佢哋嗰一扎嗰啲咁嘅笑料，即係張衛健啊嗰啲咧，嗰啲係你真係一又搞鬼得嚟，又貼地又抵死噶嘛，真係係嗰啲，係啊，所以你睇落去嗰啲其實我睇，即係我講，我即係頭講一句，我睇嗰啲係世界級笑將嚟噶，我直頭咁樣形容佢哋，所以你嗰陣時，如果我哋望落去，其實有陣時，我覺得係有啲所謂日本嗰啲鞋聲嗰啲，我係笑唔出噶咯，其實我唔明點解有啲可以笑得出咯。即系嗰啲，因为我始终都觉得嗰班级数高好多。 系、你咁样讲，唔系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嘅，有即系你 或者可能系文化上 你文化上嘅分别咧。我觉得你因为你始终上升嗰方面，其实佢哋金身艺固嘅，你吉管啊、太田啊，依啲其实都系走狗式艺人出身嗰班嚟嘅。咁、其实你某程度上，佢哋个起源都系喺上升嗰度，或者漫才嘅。咁你漫才嘅表演就系咁样嘅，一个做傻嘅，一个就吐槽位。咁就互相喺度一个傻一个咁样吐槽，然后喺度互相喺度讲，透过啲对话去做一啲搞笑嘅嘢。其实某程度上系日本一个比较根深蒂固嘅文化嚟嘅。所以我就认为咧，即系佢哋要试其实都可以嘅，但系问题就我觉得佢哋功力就始终系争啲。第二，始終我覺得佢哋受 idol 嘅身份影響，佢做唔到佢嗰個放嗰個感覺， 面啊、 即係唔係個放嘅程度啊，做唔做啊？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嗰次透過節目去做，其實係有幫助、有幫到嘅，但理解咗嘅。但係問題佢做唔做到出嚟咧，又另一回事。 因為嗰啲係靠嗰啲即係揾食噶嘛， 係 啊。咁阿Henry先都講咗啦，佢就講咗個結果出嚟啦。佢哋四組 全軍覆沒， 喺半準決賽全軍覆沒， 死咋？ 全部死咋？全部都係寫同一個組，同一條線。半準決賽全部四隊死曬， 咁啱 係四隊都寫同一條線，四隊都係係啊。咁不過都係一個俾佢哋一個幾好嘅機會，叫做參加或者係嘗試唔同類型咯。因為 HKT 其實喺節目團入邊綜藝都叫數一數二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可以嘗試下多啲唔同嘅玩法，咁啊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將來可能有啲更加多唔同類型嘅嘢接觸咯，可以試一試下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嘅。 啱啊啱。 其實佢哋都算係，如果你四廿八系嘅綜藝力係強嘅，因為始終有因為有殺師嘅大人。 殺師 嘅。係啊，第一啦，咁第二其實佢耳濡目染嘅，其實喺殺師嘅教導下，某程度上佢自己上綜藝節目都吸收到一啲嘢嘅。成日我個人覺得。如果要再有機會，其實都可能有兩個會得。 而家鹿兒島唔知係幾多周年，佢個電視台唔知幾多周年咧，有個活動咧，每個禮拜都 keep 住有 HKT member 上去做嘉賓嘅。 我見到好似阿 Ricky Lau 有， 係啦，公允亞紀啊，阿小田彩加嗰啲，咁啊，佢哋俾人嘅評價都唔錯嘅，咁啊，希望都可以乜嘢啦？ 係啊，希望咯。其實阿圈上冇咧，依家佢有個組你唔知道有冇睇嗰個四日佢哋 HKT 有個 HKT 綜藝嘅 啊，擺拉啲科啲咁啊， 係擺拉啲科啲識啊嘛， 我 啲 egg 唔係識係。 我哋咁其實佢哋某阿圈上武依家做咗佢哋嗰邊叫助理主持咁嘅角色，其實我覺得係有幫助嘅。咁我覺得阿圈上武好適合呢個角色嘅。 係。 咪就係適合嗰只嘅。 所以佢如果佢可以，即係呢個工作如果係長久嘅話，其實我覺得佢係朝呢個方向發展係唔錯。 做主持咯， 做主持或者助理咯，暫時佢始終都係要吸收經驗嘅助理，不嬲都係呢啲。主持都是由蔡思源开始。 好事嚟嘅，好事。 其实好事嚟嘅。 系啦，咁啊，另外都系，话时话，我想问下嗰个 W 嗰个大赛咧，系咪三四年前系咪曾经 HKT 咩冇参加过噶？ 三四年前，唔系四廿八系有嘅。我记得 NNB 曾经有纳基沙有。 我记得听过，唔系纳 基沙，我记得系入咗，唔知系第二轮啦，定第三轮？ 好似我记得 定冠准嘅。 唔係，我不過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大概五年前左右啦。喺即係 HKD 百貨店嗰個年代，曾經中西智代理同埋孫松恆、胡拉斯基都曾經好似話參加過一啲搞笑比賽，係咪呢個啊？ 係啦，佢兩個有參加。 係啦係啦，不過好似係佢兩個當時都係唔知寫第二定第三彎 嘅 啫嘛。 第一輪係過嘅，我記得佢預計住過嘅，跟住就好似係 第二彎就 第二彎定第三彎死嘅。 我記得胡拉斯基就第二彎死位咗嘅，我記得。中西我就唔記得啦，中西自由你嗰就，中西自由好似系第三彎，中西自由你好似系， 中西自由好似， 即系第三彎死咗， 好似系第，好似唔系，好似同阿永嘉师一齐死嘅， 哦，咁啊真系唔記得啦，太耐啦，四五年前 啦， 系啦系啦，咁啊，咁我哋除咗讲呢单嘢之外啦，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我哋听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啦，好唔好？ 好啊， 好。 好啦，咁各位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嗱，咁我哋呢一头先我哋讲紧 HKT 嘅嘢啦，咁我哋呢一 part 都继续讲一讲 HKT 嘅嘢啦。嗱，咁嗱，如果之前大家有睇过我嘅 post 咧，都知道噶啦。咁HKT 同某个杂志啦，咁就进行一个 show long 嘅个叫做甄选啦。咁喺睇 show long 成绩最好嗰两个咧。咁就可以參加出年一月嗰個雜誌封面嗰個選拔嘅。咁結果出咗嚟㗎啦。咁就係方娟美少同埋田中美久。咁若果大家有 HKT member 個嗰期，相信都俾某幾位 member 係特定某幾位 member 係炸到炸到唔知啲似乜啦嚇。咁咁其實睇翻嗰個叫做一路佢賽程啦。咁一開始其實就係美久就開咗個頭先嘅。咁啊，美久啊，同埋阿 Miriam 啊，咁但系阿 Misaki 咧，阿方卷一开嘅时候咧，就爬晒所有人个头。咁啊，跟住往后嘅时间咧，就变咗做阿 Misaki 同埋阿美久佢两个系咁得意话系佢两个争夺噶啦。咁但系普遍上，基本上阿 Misaki 嘅开个频率就冇美久咁高嘅。咁啊，所以 Misaki 一出嘅话，基本上都系冚晒阿美久嗰个排位噶啦。咁初期个排位其实二三就比较系阿 Miriam 同埋阿美久咁样佢两个。所以調轉嘅，咁喺到中期開始咧，咁美久又變咗做長期霸住咗第二位啦，咁啊間唔中同阿 Misaki 有一二交替嘅。咁阿 Miriam 其實第三一路都 keep 住第三位嘅，咁但係去到故事去到嗰個叫做呢、這個 show 呢、這個叫做係啦進度去到尾聲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做阿 Miriam 就上咗嚟，咁啊變咗排第三，咁啊第四就係阿 Miriam， 咁下面嗰幾個其實都 keep 住有換嘅，咁啊。但係大致上都是阿蔡仔，或者係阿邊個排蔡仔，或者是阿邊個咧？阿寫阿沙英，阿沙英沙英唔得，蔡一同埋 Emily， 蔡一 Emily 五六啊，或同埋阿金田美奈嗰啲。金田美奈其實參戰嘅時間比較硬嘅，一開始佢冇同你爭過，咁但係後屘都攞到個十名之內咯。咁但係個由於嗰個叫封面嗰個選拔得兩個人，所以最後都係得阿 Misaki 同埋阿美久。Big Green 佢哋兩個啫，有啲 member 直頭係成個活動都係冇參加過添啦，有啲 member 直頭係，即係有啲 member 直頭係嗰段時間連 show long 都唔開嘅，有啲 member 係我見我 正常啊， 正 常啊，你個 Madota 都唔係開咗好多啫， 有印象中開得過三次咁大把咯， 唔係佢印象，我印象中 Madota 都少開嘅 show long， 係唔係佢而家 keep 住一個月起碼有兩一個有兩次咯，如果我印象中冇記錯 咁你同相比啲咩有啲 member 日日開嘅話，佢唔係真係少咯。 有啲 member 真系日日开嘅，有啲 member 就，但系佢阿 Madoka 开又唔系，即系为咗想开，为开而开咯，佢唔系为咗想参加呢个而开咯。 我知，咁佢都唔会特登开啦。如果你佢又真系有心做嘅话， 哦，佢先至唔会做啲咁嘅嘢，我同你讲。 咁正常咯，大哥。Madoka 我觉得佢性格唔中意同人争嘢。 系啊系啊。咩？其实你睇佢而家嗰个叫做 Instagram 啊，同埋嗰啲Twitter 嗰啲， 成日都系靓衫咧，成日都系靓衫， 系直头系嗰啲叫做贵妇式生活嗰啲，嗰只根本模式嚟噶，其实已经系觉得系。 唔系佢似乎系想做翻自己， 即系唔会再同你搏咯，我觉得 做翻自己。 咁你依家其实睇个大势都系啲新 member 上位噶啦，依家要需要。咁佢一期新其实依家如果唔系好，即系依家Madota 呢位其实 OK 噶啦，对佢嚟讲 系啊。 佢 又唔會同你爭， 係啊，佢又唔會同 爭。佢一定 keep 住有嘢做嘅。 啱。 咪反而而家阿麥多卡係多咗長期嘅嘢，多咗長期工作。 啊 哈。早兩年係咪麥多卡係被咩選為長期大長期院公安大使嘅？係 啊。 但係嗰陣時冇乜嘢做，但係今年係咪揾咗阿長斌係咪新加入做長期院長期市嘅公安大使嘅？但係长斌又唔多角，佢又出个镜喺长期，但系麦都夹反而多咗，今年直头多咗好多鬼长期工作。呢个系有少少奇怪，你我觉得又 有啲诡异。 两年前嗰阵时候又唔俾特别多嘢佢做，但系搵咗阿长斌出嚟嘅时候就阿麦都夹又多咗好多嘢做，咁唔该搞事噶嘛？长期市长，咁鬼得意嘅点解？ 有啲嘢好难计嘅。 系啦，嗱咁。HKT 嗰个 part 啦，咁应该都讲到差唔多啦，因为都嗱，咁大家就期待下个一月啦，明年一月啦，明年一月嘅某本杂志个表纸究竟系影到佢两个，影到阿 Isaki 同埋阿 杂志 嗰本杂志其实都系其实嗰个走。 有少女風， 走少女風或者洛莉塔風， 嗯， 都有啲 AKB 嘅 member 喺裏面做專屬 model 噶嘛。 來自未久，我冇記錯啩， 嗯， 我冇記錯，來自未久係嗰、那個係 曾經做過， 係 係，依家就唔知，依家佢冇， 我唔知佢少女友誼。 小略有意有做过呢只呢呢本杂志， 我唔知唔记得都有， 系 唔记得咗， 唔记得咯，到时先啦， 到时先啦， 系啦 ，L 字头啊，嗰本嘢系 唔系 A 字头， 唔系 L 字头， 系 L 字头嘅， 系啊，你啱唔啱？我记错咗。咁啊，咁嗱，咁讲完 HKT 呢 part 啦，咁咪都再讲下另外一 part 啦。呢一 part 嘅话，我就真系啊，两位有冇睇过先？我想知道。 我睇过佢嗰只主打歌。另外一隻就 未， 另外一隻未彈低。 嗱，咁其實即係其實先講咗五啊三單先啦，不如都係講咗。 嗯。 咁五啊嗱，咁其實我哋今次咧就係講乜嘢咧？其實就係、是music video 嗰個叫做食評咯，我哋叫做、好啦。咁我哋先講五啊三單先。咁 咪住，你想講係邊個版先？ 兩個版 okay, 對比啊。 OK， 好。 咁嗱，五啊三單嗰個版咁因為一開始就係話阿松珠就因為體調不良啦，咁、就冇辦法去參加嗰、那個 music video 嘅拍攝。 係、 係啦，咁就變咗中間其實佢用咗好多隱喻或者係暗喻嘅形式咧，即係俗稱我哋而家睇電影講嘅彩蛋。用彩蛋嚟一个冚住 佢好多插画啊， 系啦，用插 画或者用一啲 CG 啦 ，CG 啊， 系啦，CG 嗰个咧就系其实就系拍music video 嗰个跳舞镜头嘅啫，咁插画咧就系故事入边咁样插落嚟嘅，咁但系其实个故事咧中我唔可以话佢拍得好啦， 系， 咁但系嗰、那个佢嗰个暗喻嘅手法咧。其实系重影朱莉乐系无处不在咯，因为其实你见到因为嗱。佢中間其實松珠一直以嚟都俾人話係太陽啊嘛，太陽之女啊嘛，咁啊咁俾人咁樣咁講噶嘛。咁佢中間其實佢有好多位置咧，咁嗰啲背影啊或者嗰啲唔計啦，嗰啲插畫啲唔計啦。咁其實中間佢例如係一啲影相啊或者咩嘅時候咧，佢其實係一個用咗好啲即係嗰啲佢咪啲走睇落好似走光咁模式咧，嗰啲咁啊，即系曝光咧，影相啊，或者嗰啲镜头系特别咧，啲光线咁样影住个太阳嗰啲嘅。 系， 其实好明显呢个系好明显地隐喻系阿松隐朱莉来嘅啫嘛。其实我觉得系，即系你有时系咪见到啲咩摆喺竹林上面行嘅时候，跟住咪啲光线射落嚟，嗰啲佢系不停嘅。你好发觉成个 music video 系好强调太阳光呢件事噶。 嗯，第一啦。 系啊，所以佢基本上，所以你其实有啲咩摆就有啲人就系话，我觉得。SKE 范是没有理由可以 miss 了这点、但我看到一些 SKE 范评论的时候他们可以完全没有了这件事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你会留意不到这只蛋呢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有些位置其实他、就用了一些叫大光灯、白色的大原色大光灯他其实后面那些位置他如果转回正版的时候是重影朱莉来的、就是说其实在他们、在一个拍初期 music video 嘅版本嘅時候咧，叫未完成版本嘅時候咧，已經係諗好曬究竟邊啲係用邊啲嘢嚟代替重影朱莉來，即係佢係俾曬一個彩蛋，等你慢慢揾。但係 尋寶遊戲， 但係冇人理咯，成件事係。 咁你嗰邊嗰班飯，佢淨係留意個真人啫嘛，佢唔會理個隱晦噶嘛。 所以我覺得係咪今次做得唔？今次究竟係你拍得唔好定係點咧？我都覺得有啲奇怪。 我覺得係隱晦，忍得太犀利。 係 啲人太個簡單思想， 都係嘅呢個有。係 啊，因為如果你依家好似阿琪咁講，佢如果兩個 combine 埋一齊睇咧。嗰、那個隱晦你先知道、原來之前嗰佢拍用嗰個鏡頭係其實代表咗重疊出咗嚟。 唔係，因為其實嗰個後面大光燈嗰、那個咧，即係原大光燈，我先至 feel 到啫。但係佢中間不停咁樣，例如影相曝光啊，或者啲光射上嚟嘅時候咧，我係 feel 到佢係好強調阿松珠喺度嗰件事嘅。咁、但係。我唔肯定，我唔講話啊個故事係咪 music video 故事係講超新星嘅？ 係、 咁超新星其實都係行星一種嚟嘅啫嘛， 冇錯， 即係講亦都係太陽嘅一種嚟啫嘛。 係， 咁其實佢呢個玩法其實都係一個好強調，你無論你日頭同埋夜晚佢都見到 朱莉來， 都喺度噶嘛， 即係差一嘅喎。 係啊， 咪即係好似正如話齋，無處不在咯， 係啦， 無處不在。 佢個故事應該係參與捉寵物宇宙藍本嘅，我相信就係、咁，所以佢呢、這個不過係將個個模式入邊就概念轉一轉嘅啫。所以我會覺得呢支 music video 咧，一定程度上俾曬俾足面松珠同松珠飯嘅。 系啊， 但系就冇人留意到呢件事，我会觉得咁样讲， 只能够讲啦，啲人 high 冇咁多时间睇啊，大佬，边有咁多时间同你玩啲游戏啊，大佬？ 唔系你留，首先你搞清楚件事先。其实个 music video 咧，可能已经话个 storyboard 喺度噶啦，所以佢某程度上咧，如果拍嗰阵时咧，佢留咗啲位嘅咧，成其实系到时阿松姐翻嚟时补拍嘅。 系啊， 第一，咁你第二咧，其实嗰、那個導演其實是有一定程度咧，攞啲攞，正如阿奇話齋，有啲 idea 抌咗落去， 啊、 有啲暗即係隱晦啦、 隱 喻 啲嘢， 當係彩，當係隱晦、隱喻啦。咁抌咗落去，其實希望有啲人可以發掘到嘅。咁但因為可能啲松珠凡，我唔好意，唔即係唔好意思啊，講可能松珠凡就即係覺得咧，就松珠唔喺度，其實。就成個 MV 就覺得冇意思嘅， 係、啊， 所以某程度上佢咁樣去到呢個位咧，就變咗佢就冇留意啲嘢，其實正常嘅、 啊。我唔係，因為我睇曬成個網上面啲評論係冇人刮到呢啲彩蛋出嚟咯，冇、啊、人刮到出嚟咯，所以我都其實唔係啊，話俾曬 tips 噶咯喎，點解都刮唔到嘅？ 所以今日你就有責任同大家講、 啊。我係嗰啲，我係頭拗曬頭，我直頭係唔係啊話？ 即系佢冇正式，即系认真地咀嚼过 M V， 其实个隐晦嗰啲嘢咯。佢就觉得会从珠唔喺度，个 M V 就多就乜都冇 啦， 就什么都不是。 系啦， 系啦，佢只系觉得其如果十五个咩喺度跳舞啫，或者十五个咩喺度自己做自己嘢啫，就所以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对某啲饭系有啲失望嘅。 咁啊嗱，咁亦都講咗嗰個未完成版本啦，即係而家 YouTube 個版本啦。咁啊，我哋再講下嗰個叫所謂嘅完整版 正 式版。 嗱，咁啊，呢個完整版本正式版就YouTube 就未有嘅， 係冇嘅。 唔係 YouTube 唔會有 ，YouTube 係唔會有， 係啦。咁但若果你要我講呢個結果，你叫呢個做正式版咧？ 啊，不過我未講住點樣睇先，因為 YouTube 冇嘅。 你 或者阿奇解釋下 嗱，唔係而家大家其實營運方面咧就喺出咗一個網頁，咁佢就係佢有個叫有個有誒有誒，你 cap 佢個網頁入邊啦。咁其實咧你係即係 CD 入邊咧，佢有個 number 俾你嘅。咁你買 CD 就得噶啦。咁 CD 嘅 number 咧，你 cap 入去，咁你就睇到嗰條片噶啦。 係啊，係啊。 嗱咁。佢正式版本我其實我兩個版本睇過曬，因為我對比曬，所以我有啲後屘我之前理解唔到個彩蛋，我都可以揾到。 嗯， 咁但係咧，佢所謂個完整版本咧，我直頭係用重製版嚟形容，係更加貼切。而且係睇到我嘔血。 喂， 咁點解咧？嗱，重製版。一般嚟講，其實若果你係應該係若果係嗰個叫做完整版本嘅話，咁、應該係將未完成版本的故事搬回过来，咁中间你系将某啲嘢，你系将例如系嗰啲彩图啊，或者嗰啲叫做大灯光嗰啲啦，插画嗰啲，变翻做真人嘅啫嘛，系咪先？或者可能你中间可能有啲 music video 有少少片段，你可能前后再左右调一调，等佢可能可以更加畅顺啊，系啦，系啦，冇错啦。但系睇正式版本嘅时候咧，佢将成个故事线系褪咗去两年之后 啊。 即系嗱，睇 music 睇嗰个雙緊列車嗰個故事嗰時咧，係咪伊莎古拉同埋阿松珠佢兩個做個做主軸嘅？ 冇錯，係啊！ 但係佢一開頭同你講呢個故事咧，佢哋兩個發生嘅講嘅嘢係兩年前嘅事。而另外， 即係其實將個故事褪咗後咗。 褪後咗 ，係，所以佢完整版就變咗佢就兩年後嘅事嚟㗎啦。 係啦，咁。但是呢咁由於其實你睇正式版嘅時候係佢兩個交流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問題比較中間，咁但係中間嗰個位置褪個時間線褪咗啊。 係。 咁個故事咧，佢就嗰個叫做個人物交流嘅情況咧，一嚟唔 match 啊，二因為你冇理由將兩年後嘅嘢同埋同個 music video 拍嗰條片嘅時個咪個擺埋一齊噶嘛。 係啊， 係咪先？咁你成件事你個時間係。你條片係得係好核，佢好核突噶嘛？ 我知啊。 咁你仲有一件唔係所以佢成個時間線係錯到一塌糊塗啦。因為你個嗱，因為佢嗱本身你未完成版本嘅時候咧，就係講阿松珠係變咗就俾啲光射走咗噶嘛，即係好似阿雷神嘅彩虹橋咁樣彈有咗噶嘛，係咪先？係 啊。 咁但係佢個所謂完整版嘅就係阿松珠就喺。被彩虹桥送走咗之后两年嘅事， 即系后转谂住 就，即系呢个系变咗系一个后转，即系佢 系啦， 系啦，因为佢就 我又不可以话当系雷神咁嘅故事，即系蛇走咗嘅，可能突然间即系用咗啲光线嚟代表阿松子 系 消失 咗 啫， 系啦，系啦。咁我咪当系Marvel阿雷神嗰只彩虹桥，咁彩虹桥都系一条光射落嚟，跟住人唔见咗噶啦嘛，都系同一个道理嚟啫嘛。所以我觉得讲我当我一啲叫做比较容易理解嗰啲叫做咩啦，系啦， 比喻啦， 系啦，比喻啦， 比喻啦。 咁嗱个问题就喺呢度啦，你将个嗱你将嗰个故你将成件事褪咗嚟，大文。你将成个故事褪咗两年之后，大问题你 music video 唱嗰、那个，我哋因为你系唱歌跟住嗰、那个嗰、那个画像系跟住咁样扫咁扫过去噶嘛， 系啊， 但系就 系 用翻未完成版本嗰个样嗰、那个落去， 系 你成个故事错到一塌糊涂咯， 乱咁嚟， 乱晒嚟，乱晒大龙咁变咗做系 个剪接问题啊，我觉得系 唔系直头系连个故事线都乱晒啊，系、啊， 有啲乱， 系所以你基本上你睇完之后，我就我点解我话喺度呕血咧？不过。佢有样嘢好嘅， 系 佢就将个故事，佢将个故事嘅重心摆翻喺总选一位同二位身上面， 系 呢样嘢系叫有啲抵赚嘅。咁、但系问题成件事就成个故事 一二位系阿边 衰田同埋松珠啊嘛，因为就系讲到就系阿松珠因为喺个 music video 第一次拍摄嘅时候咧，未完成版系咪阿 衰田同阿松珠 系啦，个故事就系沙克同松珠两个噶嘛。 系啊， 但佢将个今次个故事线咧，就嗰、那个旁嗰啲对白咧，就摆晒喺衰田同埋阿朱松珠身上。 系 咁而另外从阿衰田其实一开始个故事系咪坐喺度坐张凳上面睇小说嘅？ 嗯， 用翻呢个画面，但系问题咧，阿松珠用真人同你吹水， 系同你交流， 系啦。咁但系讲咗几句之后 music。音乐起 ，music video 去翻， 但系用翻系未完成版本嗰个位，梗系中间嗰啲插画或者中间有少少啲嗰啲前后嗰啲有啲对调翻嗰啲咁样，就咁都系用呢个模式顺住落。 咁、你睇完会觉得好乱啊，成件事 不一塌糊涂啊， 成个故事唔好 match 咯。 变咗，因为嗱，你个一开始个完整版本就话，从于走咗之后两年前嘅事，系两年之后嘅事啦。 系啊，系。 跟住佢同咁你问题，你同阿松阿松珠同埋阿边个交流，同阿衰田有交流，一件都系好正常嘅事。但系 music video 就用翻未完成版本，即系两年前嘅嘢。咁我想问下，成件事边度 match 啊？咩 match？ 唔 match， 成件事系完全唔 match 噶。我即系只系一塌糊涂嚟形容咯。 系。 唔系你话可能阿Sakura咁，可能应付翻韩国啲嘢，咁唔得闲你都唔系一个问题。但系问题，你冇理由用翻。嗰、那个模式噶嘛，因为你又唔好褪时间乱咁褪，用翻嗰个时间，用翻嗰个时间线， 再拍过一次咯，再拍翻一次。 其实再拍过一次会唔会有啲困难？ 讲真，妖讲真，难听啲讲句，你从猪即系 cut 入去就得噶啫嘛，使鬼乜嘢咩？讲多句， 问嗰班人跑。 唔系咁，你某程度上，我想讲翻咧，如果你如果用翻、那個啊、即係用翻之前個版本，然後松珠夾翻落去嘅畫面咧，其實某程度上松珠嘅畫面就唔多， 係 呢個係問題嚟嘅。咁但係所以佢再拍一次，就從夾硬將個松珠塞咗去，所以咪覺得成個線有啲問題咯，亂曬咯，就因為從我人覺得咧係應該要重新。由头拍过嘅，跟翻佢之前个 storyboard 拍嘅，因为佢依家嘅问题就系佢冇咗第二，即系佢第二 part， 即系叫重制版咧，佢冇嗰个 storyboard， 就所以怀疑系靠一啲镜头拍咗啲镜头，然后夹硬塞咗落去个 MV 度，咁嘅 MV 就可能个负责嗰个人咧就净系负责做剪接啫，咁啊佢咪要夹硬将啲重制画面塞落去个佢嗰个 MV 度咯 ，MV 个故事线变咗乱晒大龙， 所以又变咗乱晒，因为佢冇。冇跟，因为我怀疑剪接嗰个就冇跟，即系冇嗰个 storyboard 啊， 唔系， 即系佢冇重制版个 storyboard， 佢直头系将成个时间线褪晒乱晒大龙啊嘛，跟住系最好笑的一件事咧，咁系咪本身系未完成版本系咪埋美沙古娜有讲嘢嘅？ 系啊， 佢呢个所谓完成版本就系埋美沙古娜咁样，就系讲呢啲嘢， 讲翻同。 咁其实若果你系真系要将调嘅话，咁其实你应该将沙古娜所讲嘅嘢 cut 咗佢，换阿衰田啊嘛，或者换阿松珠噶嘛。咁感覺上咩？你起碼都唔係，都唔叫 mad 噶，咁啊，起碼冇咁外眼啦。 因為你頭先都話成個故事係即係 故事線亂曬大龍嗰邊咗咗。 重點係即係講緊係重製版之後係衰田加松珠嚟， 係啊， 彈個櫻花出嚟。 係啊，所以成件事係一塌糊塗啊！就講真係真係，即係一塌糊塗嚟形容咯，真係。我係完全唔識講。 喂，嗰幕對唔住係咪仲喺度？ 嗰幕對唔住係咪喺度？ 冇，唔喺度。 仲喺咪喺重制版之后唔喺度。 唔喺度，即系嗰个版本变咗做阿衰田同埋阿松珠佢两个对话。 嗯， 系。 所以某程度上，我觉得佢个 storyboard 乱晒就，唔系即系画剪接就乱晒。 咁我谂，之前个版本会好睇啲。 我谂，我谂因为之前个 合理啲嘅， 合理啲嘅，因为系啦，咁但系问题呢个版本系完全啲故事系完全合理嘅， 系完全系为松珠入去而拍嘅， 为咗就松珠度身订造，但系就度身订造咗咁嘢出嚟就， 唔系你， 所以唔出街都正常。 你成个 music video 唯一可取嘅地方就系衰田同埋阿松珠嘅气氛。 嗯， 跟住其嗰啲系垃圾， 即系起码有样嘢好嘅就系啊，我真系等啊， 你分一二位咯，你分一二位啦， 系 啦， 我唔系开心松珠啊，我系开心衰田， 系啦， 即系衰田咁多年陈七啊嘛，但系佢之后出到嚟嗰啲待遇咧，真系 系算啦呢啲就， 即系今次个 MV 起码即系正式，即系佢谂住攞第二，起码出到嚟系尊重翻佢先， 系啦， 唉呢样嘢， 我觉得 系 嘅， 因为庆幸 成只重制版得呢样嘢好睇啫嘛， 系从即系我觉得系俾阿衰田有个交代啫， 系啦， 因为佢之前嗰个版。之前嗰个版本，我衰田其实镜头都唔多。 你其实你根本调翻转，究竟边个第二，边个第三，你根本搞唔清楚。 系啊，搞唔清楚成件事，我觉得系变咗 Sakura 系比较明方啲。咁因为松珠唔喺度，所以上个 music video 个集中点变咗喺 Sakura 度。 咁其实仲有一样嘢你要知道，佢搞我哋世界咁样搞个几大嘅头发出嚟先得噶，系咪先？不过呢个唔好讲啦，我哋继续 讲 下一个啦。 讲下一个，讲埋下一个。 讲完呢单就讲。 AKB 新系啦 ，AKB 最新 single 54单，咁啊 ，No Way Man 系啦，两位睇有冇都应该有睇过噶啦 ，No Way Man， 点睇啊？觉得呢只 music video 呢只歌话最难要嘅舞蹈， 我呢只唔系嗱，即系咁讲啦，官方就系话呢只 single 系 AKB 暂时嚟讲系最难跳嘅首嚟嘅。 如果你话我俾翻即系嗱，曾经有讲过最难嘅系边只？ 胡渣啊嘛， 胡渣咧一比咧，我觉得。No Way Man 同胡渣，我會即係胡渣，即係論舞蹈上面，即係如果係舞蹈上面，一定係胡渣嘅。 即係咁講啦。若果你話係揾 No Way Man 係最難咧，我認為就唔係嘅。 唔 係，因為 No Way Man 佢冇好似胡渣一樣咁高技巧嘅動作。 係啊，胡渣真係好高。 胡渣嗰啲係高技巧動作，同埋佢有個咩啊？ 真係爭好遠。 係啦，但係 No Way Man 佢難個地方就係在於佢嗰、那個舞蹈的激烈性和他的节奏性，因为他的节奏是非常之急和快，但是问题是他的就是带用题，如果你是 handle 到的话，其实他基本上不会是太过难的，即是如果你比几个跳舞特别厉害，其实都 很快掌握到，所以你说如果这难呢，我是比不上胡渣，但是如果你是要比，但是问题如果是你说论舞蹈的激烈性和他的节奏呢，他毫无疑问是暂时 AKB 是最困难的那个，是的， 即系我觉得胡沙咧嗰个系 technical 嘅嘢，即系比较技巧性嘅嘢，所以佢某程度有啲动作咧系冇一定嘅底子咧，系好难跳得出， 系啦， 咁、那个味道出嚟嘅， 系啦。 咁但系呢个No Way Man 咧，其实某程度上佢节奏跟个 beat 数系好快 嘅，系。 其实首歌你听得出咧，个 beat 数系好比较快，快速好多嘅，因为你胡沙咧，佢其实某程度上佢有啲停嘅位咧，系可以俾 man 把就唔需要跳到嗰个 beat 数咁急咁急嘅，但所以用 technique 嚟夹即系用技巧嚟搭救咯。咁、但系呢只歌就摆明就 系 要拍子咁强， 系 啊，咁第二系要节奏咁强， 系 啦，咁你要两方面都 match 到，其实某程度上系有一定难度嘅， 系 啊，我谂， 因为你其实某程度上即系讲翻，再讲翻远少少啦。咁因为呢只歌阿 Sakura 做 center， 咁另外仲有阿管田人美同埋阿 朱 彩子嘅。咁就因为佢依家去咗另外一队发展啦，嗰队韩国队啦发展啦，咁就空咗三个位嘅。咁依家咧就话佢电视台就会有个叫感谢祭。 11月15日啊 ，Best Artist �嘅歌谣祭 系2018。咁某就空咗三个位出嚟咧，就做咗个企划。咁就揾一扎 AKB 嘅 member 就拍咗段开头嗰段 跳舞 嗰段 系 跳舞片。咁某程度上，你其实咧，如果你单睇一个咧，你可能未必发觉到嘅。但如果某程度上，你要当你同一扎 member 一齐放埋喺同一个画面度咧， 你會某程度上見到有啲 member 咧個跳舞嗰個必數嘅位置咧係錯咗嘅。 係啦，係。咪有啲直頭一開始已經手忙腳亂啦，有啲 member 就係。 有啲係啊，另外有啲就會個伸展度唔夠。 係啦。 我哋正式即係如果有跳開舞，就類似係覺得佢伸展力唔夠，即係有啲動作咧，你會見到咧只腳咧隻手啊或者腳嘅跳舞個幅度咧係唔夠大嘅，因為某程度上呢、這個動呢呢呢隻舞咧係會比較著重於你個跳舞個幅度係比較大。 係啊，唔係其實咁咧，佢哋跳舞嗰 part 咧，其實有一 part 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是、踢腿嗰下咧，唔跳係爭啲噶。你見到啲咩 part 個 beat 出頭好嘅，但係問題佢埋尾嗰下咧，佢冇跳起嗰下咧，我會覺得係有少少爭緊啲嘅。 係啊，我覺得呢 part 嘢可能會扣分。 我都係， 因為某程度上佢。個聲色，我因為佢有個評審嘅，咁嗰個叫做烏聲色， 烏係咪係咪烏烏色？ 嗱呢路嚟路 係咯， 烏路係烏 啊！仲依日跳舞聲色啦，哎呀，唔好煩啦， 係咯。咁佢嗰個聲色就負責去評審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咁你某程度上，佢如果跟足嗰個 MV 嗰個跳舞嗰個第嗰個 beat 嗰個動作嚟計咧，咁佢某程度上佢可能會執著於呢啲嘢。 係啦。 即係例如有啲跳舞嘅幅度唔夠大，或者冇做嘅某啲動作啊，或者個必數去跳嗰個必數慢咗啊，其實依樣嘢可能好影響個整體性啊，因為某程度上呢個 MV 個整體性係好強， 係 啊。第二，其實今次我個人覺得個 MV 拍得係比較 colourful， 同埋啲 member 個妝係好濃嘅。 嗯，个封面啊， 系啊，不过我嗰啲，其实啊，头先我哋讲紧个音乐仔嗰代啦，我有啲奇怪就系点解佢，你点解佢营运系要揾人，系揾人揾个声势嚟评选，跟住就系揾跟住叫开拍条片出嚟俾你睇咧，因为以营运以前个手法啦。就係、是、我叫邊個上咪邊個上咯，我使乜同你，我使乜通知你哋啫，係咪先？即係有三個唔喺度嘅，我咪叫另外，我咪是但塞三個喺後面，跟住問題係緊幾個前面頂嘅啫嘛。 係啊， 以營運一貫嘅手法咁做噶嘛。唔係今次就搞咁大壇嘢出嚟，就話就叫又有一班 member 出嚟，就叫你哋喺嗰邊睇下，跟住邊個做得好，跟住另外又揾個老師嚟評分。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點解會咁樣做？ 我會覺得一嚟話題。 都系啦，呢、這个啊， 我觉得更加重要就系话，因为你呢首歌三个人补嗰三个位，你至少两年半噶嘛。 唔系，因为嗰三个都系头，都系 center 同埋 center 隔篱嗰两个嚟噶嘛，三个都系， 即系个即曝光率好高噶嘛。咁同埋你呢三个位其实要丢空两年半，你揾三个去代。嗱，我可以同你讲，除咗呢一，除咗十一月十五号之外，我谂你日后一定有机会唱噶啦。 唔系，嗱，即系 咁，但系问题唱嗰个次数可能有一定程度嘅，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个企呢个企话其实系要做嘅， 要做啊。 第一，第二就其实咁啱啦，咁巧，其实个电视台可能觉得都要有个 selling point 嘅。 咁啊系， 以 AKB 人气嚟讲，佢系需要一啲话题性嘅。正如阿 Tommy 咁话斋，有话题性，所以咧佢就可能透过今次机会去选一集，想选呢三个位置去俾啲 member 去，即系第一当俾 member 去竞争呢个位啦。咁第二咧就当俾就等啲观众留意到有今次呢个企划啦，从而令呢个节目啊就 多啲收视， 多啲即系人气，有啲吸翻啲人气咯。 同埋只歌系咪十一月十五号？只歌系几时出噶？ 11月28日。 咁其实即系都可能会帮手就销量， 当系有 系啦，你 当 系啦， 当系有啲 宣传 咯，一定系宣传噶啦，呢啲 都系嘅， 系啦。所以不过我同平时嘅个做法有少少唔同，我有啲奇怪啦。 咁你其實都透過呢啲嘢去做啫。如果唔係，依家你 AKB 唔通又要唱翻啲舊歌咩？ 係啊， 好悶啊，咁樣咁啊，係啦，次都係 三六五紙飛機， 係啦，聲頭 喂，咁另外再講下隻 music video 啊。喂，話時話。我会呢只 music video 咧，有两点咧，我系觉得有啲我有比较在意嘅。第一就系嗰只 single 嘅风格咧，我觉得其实系咪本身系咪俾举嘅咧？就呢首歌，因为我有啲奇怪的一件事啊，因为佢个无论佢个跳舞嗰个风格啦，同埋佢啲歌词咧，好举版嘅风格咯。 其实上一单都已经好四廿六倍喎，啲人话 因为直头个背，因为直头嗰只个曲啊。直头有啲人直头系将Fortis 桥本啊内面嗰只搬咗过嚟啊嘛，系啊， 今单有46咁， 唔系佢嗰个 嗰、那个风格啊，即系或者你可能话诶阿举版嘅风格塑造得好好啦，所以你又所以跳喺呢啲歌上嚟嘅时候，好自然谂起佢哋个模式啦。咁、但系因为由于个歌词同埋嗰 part 舞嗰个模式咧，都系好举版嘅风格咧，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呢首歌其实会唔会最多谂住俾举嘅，不过可能因为不过系啦，不过会唔会因为举，因为个人脚唔齐或者各方面嘅嘢啦，所以又变咗迟迟出唔到啲，所以就将只歌回流翻俾 AKB。我估系咁嘅样啦。咁同埋仲有一件事就系咧，好乱好快，我根本认唔到边个打边个咯。因为 Music Video 拍摄嘅时候咧，我直头系我啲人直头可以话揾到阿竹内美又话，有啲人揾到阿宫崎美穗啊，啲人揾到阿边个或者阿夏美美月喺边度嗰时，哇！你班友定价噶？咁都揾到嘅？ 唔係，咁你我嗱，首先我解答我問阿奇嘅問題先啦，因為其實我咪後都有講過嘅。如果我某程度上舉對於舉嚟講咧，呢隻歌我又唔覺得好舉。咁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傾向於韓風嘅。 係啊， 因為點 出似啊， 唔係你食可能食唔出，但係某程度上我個人認為咧，佢個 style 咧就未。就唔應該係屬於四十六嘅， 冇錯。 即係佢個 style 可能比較似韓風，即係因為某程度上點解咧？我第一講翻點咁，因為其實今次你睇到 Santa 係阿 Sakura， 咁另外側邊係阿 奈子同埋 奈子同阿人美啊嘛。另外仲有你頭先都講咗有竹阿美由。有宮崎美穗，咁仲有夏美。其實你某程度上你見到呢幾座 member 咧，你諗下係咪之前 producer 46嗰啲 member？ 全部都係， 唔係全部，你某程度上有部分 member 係， 唔係因為 唔係全部，你搞清楚件事先。 唔係你講嗰班咧，其實就係、是、應該係 我 講挑最後三十強咧，全部 member 喺曬度， 係啦，喺曬度啦，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咧，那個感覺上咧就會偏向於應該係走韓風嘅，有少少韓風嘅味道嘅，同埋你個節奏明快嘅。其實韓國嘅 style 某程度上都受外國影響嘅，咁佢比較technical 啲嘅啲音樂，同埋係有啲電子味嘅。咁你所以今次抌咗落去嗰個 MV 度咧。你又覺得佢嗰個必數會快咗，同埋節奏快咗，因為佢哋今次拍呢個 MV， 即係點解會揀呢隻歌呢？其實某程度上就希望佢哋會帶到一啲比較跳舞激烈嘅動作。咁你某程度上個 style 咧就會走向一啲比較電子音樂上嘅場，所以你某程度上你見到嗰個電子系咧，即係用得個電子音樂嗰啲 background 咧，係會用得好多嘅，樂器會用得好多，所以你某程度上你就會變咗，因為電子嗰陣時就舉版咧，係後面嗰三開始係由第四單開始至到第六單咧，就比較多咗依樣嘢嘅，係啦，但第七單就開始就少咗依樣嘢。系啦，咁就但系都系有啲电子嘅音乐嘅元素，所以你某程度上点解你会觉得佢个歌好似举办嘅歌，因为电子音乐系某程度上好似另外一啲idol 组合嘅，有啲都会系走电子系，即系电子音乐系嘅，所以你就会个代咗落去，你就举办，因为举办嗰阵时都佢哋由第一单开始都开始有，即系第一单有电子。都有少少嘅味道，但系成型咧，应该系由第四单开始嘅。 哦， 系啊，所以抌咗落去嗰个电子系咧，就变咗你电子音乐嗰个 style 落去咧，所以你会以为去到四十八嗰啲今次呢只单，点解会有啲咁嘅味道出现咯？ 哦， 系啊，其实某程度就佢系有少少寒风渗入去，再加走电子系，所以你某程度上变咗只歌就去变咗就你觉得好似四十六。好似舉辦咁咯，但我就認為係屬於一啲韓風系，再加少電子系，所以 match 出嚟嘅個歌，所以就變咗個必數快，同埋個跳舞幅度要大，所以就因為其某程度上韓國嘅啲藝人佢哋跳舞嘅幅度都幾大嘅，所以你見到一啲韓國嘅舞團咧，啲女仔咧都。普遍上是收长腿第一，其实呢只歌收就潮群就我 over 嚟讲系觉得长，所以佢就冇咗 sell 唔到呢个卖点，所以就要靠啲跳舞幅度大去营造一啲我觉得好劲跳舞个动作好劲， 系啦 ，所以今次所以嗰啲 member 要跳嗰个动作就会好利落咯，叫做 哦， 咁另外一个问题啦，头先啊，其实我另外一个问题系咩啊？ 嗰、那个剪接同埋个转速转得非常之快， 是 即系认唔到人啊，系 认唔到人， 认唔到人嘅问、那个问题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即系正如头先我话斋，那个bit数快，所以某程度上咧有啲镜头咧可能一闪而过， 系， 所以你见咗 M V 咧，你可能某啲 member 咧，其实你唔 exactly 好认佢咧，你系睇唔到嘅， 系， 因为我都系我其实我有。捉到嘅，我系捉到几个 man 把嘅，尤其系猫啊，啲嗰啲都会易捉啲嘅。 嗯， 阿捉我系咪尤其实都 OK 嘅，我都略有睇到有几有一两个听到见到。 好辛苦啊，捉到尾油啊，真系搵得 好辛苦啊，拆又系又系。 唔系咁，你要睇多两次你先会捉到嘅。咁、 啊、因为我冇夹特登校慢佢嚟睇嘅，我常速咁睇嘅，即系 我知，我都系常速，我都系常速睇噶。 系啦， 我都唔会教埋佢睇噶，即系某程度上你见到啊咁啱，见到阿钟有未喺后面跳紧舞咁样，或者见到下面有一个镜头 solo 喎， 系 即系可能做一个画面，做一个动作就已经过咗噶啦个画面， 嗯， 好快噶，所以你某程度，所以之前我头先讲话呢只歌系好bit数快嘅歌， 系啊， 所以某程度佢剪接方面咧，佢都会用一啲好快嘅bit数去剪嘅、 嗯， 所以你某程度可能镜头系一秒都冇就走噶啦， 嗯所以 或者佢会，但佢会有啲定镜头系会有 slow motion 嘅感觉， 系啦， 系啊，所以你某程度见到一个 man 把好似好一个跳跃嘅动作啊，咁就会好慢咁样，可能有几秒。 啊，奈子啊，奈子人尾啊， 系啊，人尾嗰啲，其实人尾啊嗰啲，其实你某程度上今次个 MV 咧，佢嘅镜头系多嘅， 系多嘅， 系多，除咗萨古拉。萨古拉一定最多， 萨古拉系最多 啦，系啊，某程度就系最多嘅。其实你某程度反而你见阿中井利家啊嗰啲咧，嗰班咧反而你唔好见， 即系常规 常规性嗰啲，常规成常规成日见嗰啲选拔啊。 即系嗰班你会系大围，你咪 你会大围镜头见先见到咯。 系啦， 系啊，但系独立镜头就唔会见。 特登嗰三个系因为即系始终呢只系佢哋 系啊，最应该临别战，即系临系啦，离开即系暂时去。兼取即系去咗专员 AKB 嗰边先 啦， 系啦，所以 升 到咯， 系啦系啦。 咁我谂都系即系会比较多系正常，同埋韩风另一个我觉得比较即系啲妆好浓啊！你见到嗰啲封面咧，一睇哇，今次橙色系好似红红地橙色噶嘛？啲封面 橙白色咯， 橙色白色红色。 喂，呢只唔系 AKB 嘅封面，韩单嗰啲韩团 系啊，第一第 又坐喺度， 同埋呢个 style 都望落去比较暖色啲嘅。 唔系嗰只，唔系若果你去到韩风嗰只，佢又未算嘅，因为我问过嗰啲关于啲韩国嗰啲啦，咁其实佢呢只封面其实系似咯，但系唔系咯，因为一般嚟讲，佢呢只色其实去到嗰。去到佢係佢唔會就係咁單調色彩，佢用成四五種唔同暖色係咁樣搭落去嘅，所以佢呢只你充其量只係話似咯，但問題唔算咯。 嗯， 咁啊， 我哋都識睇下係咯， 唔係到時再睇留睇下佢正式出埋嗰幾個 M 先 啦。 依家就咁出咗 short version 啫嘛。 係啦，咁啊係，如果 啊唔係，應該係出曬其他 step 曲都出曬嘅喎。 唔清楚啦， 斯德曲啊， 斯德曲， 斯德曲出咗噶啦，不过都系分零一分钟版本啫嘛 ，short version 嚟噶嘛， 嗰啲就 嗰啲要唔系你要等只大碟出咗先噶嘛，依家只大碟系 廿八 号啊嘛，系咯， 同埋留意翻15号 best his 歌谣仔啦， 系啦系啦， 第一次 live 啦， 系啦系啦，咁啊亦都讲埋少少啦，咁啊就系嗱咁啊啱啱今日系咪啱啱出噶？ 啱啱出噶，冇错噶， 咁啊就系出年18同19号，1月18、19号。咁就係AKB 嘅一年一度嘅百首金曲啦。咁、另外都就係 AKB 亦都早排亦都宣布咗啦。咁就 AKBingo 嗰個歌後嗰個叫做強化版啦，叫做 加強版啊， 有人稱之係咁講啦， 類似啦， 係啦，咁啊即係歌後比歌後 歌王比賽 歌王比賽啦，係啦，咁啊 就 係啦，咁啊啲 man 把就。参加咩咪出晒噶啦？ 决赛系下年嘅1月11号 啊， 踢版 ATC 号啊，所有嘅比赛咧 TBS 系会全程直播噶。 啊，咁啊， BS 台啊，记住系。 不过应该会有预赛成线嘅，因为冇，因为 有预赛，但系预赛系会，唔系预赛唔会直播， 预赛 系握手会嗰时会有。 系。 咁因为你始终你成。我呢度我睇得起碼都差唔多100個 member 啦，最少都有，所以應該會有預賽，跟住後屘先到決賽，大概係10-20個左右嘅啫。 同埋啲好多都啲新面孔比較多啊，所以都 今次係新面孔， 新面孔多 ，top 真係少啦，同埋啲歌唱力嘅 top 唔係 真係好多咯 ，top 唔係好多， 有啲。 就比较尴，有啲黑马冇参加， 系啦，有啲黑马同埋啲歌唱比较好嘅，真系都比较差，反而啲新嘅 member 会多，好期待，好期待， 系啦系啦， 系啊，因为我见到有一扎研究生啦，其实我都系希望有啲呢啲咁嘅新血咧，去参加呢啲比赛磨练佢嘅踢啲。順便吸下人氣， 吸下人氣啊！ 而家係好多人就係留意到一班本身喺公演嗰班，有翻啲唱功底嗰啲，同埋啲去韓國翻嚟嗰班啦。而家就比較呢兩班比較係受注目咯， 注目係啦，睇下佢哋學成有啲咩，學成歸來啊！帶到啲咩俾大家 啦？好啦 ，OK。咁啊，我哋今集嘅節目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嗱，應該短期內都冇同大家見面噶啦。咁啊， 睇下十二月檢先。 係啦，咁啊就今日就我哋臨走前送一首歌俾大家。 好啊， 拜 拜。 Bye bye。 Call me the Kamawanda.